台东知本电台91.3、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表演工作坊跨年浪漫喜剧《爱朦胧人朦胧》好评在家演，由金钟影帝屈中恒、樊光耀，实力派演员刘美玉、吕曼英、朱德刚主演，一场身份对调的乌龙相亲，如何展开超爆笑的爱情冒险？12月31日，台北城市舞台购票请下两厅院。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879周，第五名谷谷，嗯哼， 月光山丘， 第四名李宗盛，山丘， 我们都要把， 第三名五月天，好好， 你终于给， 第二名魏如萱 I will be fine， 第一名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 跟自己合唱，跟自己欢唱到天亮。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心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12月10日星期六，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12月10号我们没有生日寿星，今天12月10号你会不会走上街头呢？ 应该有很多人要走上街头吧。 是呀， 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我很希望现场是那个， 你说 peace 的 peace 的。 你很害怕就是有什么暴徒攻坚， 或是有的人就是很爱挑衅的那一种啊。我觉得就是就算大家遇到那种挑衅的，嗯，给你羞羞脸的之类的，就是还是可以，还是就是 羞羞脸， 维持在你的理智与平静，不要随意的被波动。 希望这些纷争都可以消融啊！我知道广播女神就是要我接这个，实在是太棒了。这首歌曲来自于自由引力，是不是下个礼拜他们都会来啊？ 是的。 下个礼拜每一天都会来陪我们的自由盈利 MPE， 这首歌叫做《消融》。 摘掉困住我的囚笼，面对一道道的裂缝，用温柔抚摸。我想起了你的笑容，不管还有多少懦弱，唯有你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青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打啊，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好的，不是要打电话，是要你传简讯。又到我们本周呢陈碧演唱会的赠票活动，陈碧呢在何时啊？ 在下个星期六晚上8点，Legacy 台北有他的台北演唱会。 好的，今天的歌名呢是向着明亮那方，所以请你拿起手机 编写简讯 UFO 青春，加上歌名，加上你的名字，传到55123 就可以咯。提醒大家，一通简讯要10块钱，祝你中奖。 哪怕一片叶子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向着明亮那方，向着明亮那方，哪怕烧焦了翅膀，也要飞向灯火闪烁的方向。灌木中的草啊，也向着阳光的方向，哦哦哦哦哦哦向着明亮那方，哪怕烧焦了翅膀，也要飞向灯火闪烁的方向。 2016伤心情歌，请标记吴建豪。下一首情歌， 放了烟火，放不过寂寞，安静总在人坠落时候闯祸，怎么忘了那年最 错，只是幸福早已渐渐褪色。话题没了，语言慢了，熄灭了快乐。要剩几次才？ 召集艾美奖最佳编舞，挑战最高难度歌词舞蹈 MV。年度最佳舞曲专辑 Hashtag MWHYB 音乐不羁。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张淑娟。人的一生寻寻觅觅，而家是世界上最温暖与最珍贵的地方。我画画画了16年，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的不丹喇嘛回家系列。12月11号起，我会在桃园市政府的展演中心有胶彩和油画作品，表达我对生命的喜悦和生活的感动。12月31号前，欢迎你到桃园展场，淑娟陪你美学散散步。 If I love singing, only you and me can make it happen。 田馥甄开始预购。 我是安心雅。 你说爱都走了，别再沉沦了，何必还这样勉强拥抱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马克，你的心。 马克信箱。 God damn it,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hungry gas, waiting tables, slaves with white collars, advertising has us chasing cars and clothes, working jobs we hate, we can buy shit we don't need. 我感觉胃在燃烧，都吃你硫酸大草，我感觉嘴在嚼，心在跳，飞走当成雪糕，我马上就要逃跑，像叛徒被笨猪脑，我感 Gemini，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 Gemini。 这封信它叫做动五三五吗？ 动六动动，部队起床。 Dear 马克玛丽晚安，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们。这封信我从去年就想写喽，到现在我终于提笔了。请将我跟千人点点渊源说出来。为什么会说终于能提笔呢？因为一个月前的我，还是个在监狱服刑的受刑人。 怎么了？ 你真的有在听人家听我回信吗？ 有啊，还是个监狱的受刑人啊。 希望你们看到这里不会太惊讶。我在去年的二月中时入监服刑，到七月份的时候才可以买收音机。所以有规定说你进去几个月之后才可以买收音机吗？ 趴数够了，表现良好，你可准你买收音机，准你买这个，准你买那个。 然后那里的作息时间呢，是晚上九点你都必须要上床睡觉。这让一向习惯只睡短短几个小时的我来说，夜晚相当漫长。我总是在半夜醒来之后就无法再入睡，只能翻来覆去到天亮。某一个夜晚因为睡不着太难熬了，于是我偷偷打开收音机，挂号，这是违规的哦，现在我不怕了，我才敢写，咳咳咳。然后我就听到了青春点点点，第一次听到的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变成了忠实听众，每个晚上悄悄地拉出藏在棉被下的耳机，听你们跟其他点友分享生活中的点点点。 我跟我当兵的时候一样嘛， 当兵就是入监服刑， 我想应该还是有差别的啦。应该还是有差别。 点点点陪我度过了许多无法入睡的夜晚，今年十月份我顺利得到了假释，终于可以写信给你们了。这一年多的日子里一直很想跟你们说声谢谢。 可是不是其实在里面也可以写吗？我们之前有收到一些从什么看守所写信进来的、 啊、还是那个时候他不想写，他觉得不自由，我不能用这种漂亮的信纸、哦、我只能用白底红格这样子， 然后后面还要盖土城看守所章， 对，还要盖章那样子。谢谢你们在那段烦躁枯燥的日子里，虽然我可能因为忍笑多了许多内伤，但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不再害怕失眠，甚至变得期待夜晚。谢谢你们哦。对了，还要感谢周末清晨马克的星空飞行，马克的星空飞行也是我一定准时收听的节目。 偶像太暗了， 马克的声音在夜深人静时好像特别有吸引力，让人觉得很温暖。 你等一下，你笑什么？你笑什么意思？ 就是很有魔力的一个配音员啊。 你不是啊，你刚刚是在笑我。 KKTX 也是你。 欸 K 那个有多狂野，购票请上 KKTX。 有必要配到这样吗？ 你笑什么？你干嘛？你是不是看不起？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我没有，但是那个真的有点很嗨耶、欸、 喜欢嗨吗？ 有点太夸张，然后有点太夸张。 KKTX。 你这个大平台有什么两样？他说星空飞行的你很温暖也很舒服，然后现在的我已经恢复自由将近一个月了， 棒棒。 收听节目时终于不用再偷偷摸摸，也不用一直把天线在那边拉来拉去调收讯，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听到清楚的点点点。不过呢，也因为开始工作了，回到忙碌的生活，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每晚准时收听。可是呢，就好像已经习惯了生理时钟一样，只要午夜十二点噔噔噔噔，我就觉得好想念你们的声音哦。 还好你不用睡很多 哦。最后还是要再说一次谢谢，虽然我已经三十好几，离青春蛮远的，可是呢我还是从那个节目当中得到了许多放松啊、笑声啊、陪伴、温暖跟趣味。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像带给别人的快乐一样天天那么快乐。希望青春点点能够一直陪伴很多很多的人，让这个夜晚变得更加的丰富以及有趣。它是动五三五。 动五三五是不是没有讲他为何入监？ 对，他没有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对啊， 愿意分享。 而且你入监完以后，然后一出来马上就有工作，直觉想到就是金融犯罪，就对，就金融犯罪啊。 而且虽然这是刻板印象啦，然后我收到的样本数也不高，但你的字非常不像，就是我印象中我收到从监狱来信的 受刑人的字迹。 对，你好像一个高中女生的字哦、喔。 我看 真的是他不讲我完全想不到哎、欸。 真的哎、欸，他字好漂亮哦、喔。嗯，他应该哎、欸，可是动五三五他也没有讲他是男生女生啊， 他都没有说，就你完全不知道。 可是我们是不是下意识的就认为他是个男的？ 可是因为我看到字了， 对，可是现在我一看到字以后，我就觉得这不是男生。这不是杂波、喔。 但你要说男生写出这个字迹嘛，也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可能性很低耶、欸，这个字迹真的很少女耶、欸嗯。 欢迎动五三五跟我们分享你更多的故事。 对啊， 反正你晚上也不需要太多时间睡觉嘛。 一直帮他决定人家的人生， 就写给我们喽。 好的，欢迎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青春点点收或是马克信箱收都可以的哦。我们的邮递区号是100084 100084 CD。 这封信海外来信来自于 Malaysia 马来西亚，我猜是淑恩吧，看看你有没有署名。 淑恩， 没错，淑恩。淑恩10月份最期待五月天在马来西亚的演唱会啊，刚刚好，不迟也不早，就在我从台湾回国的第三天。在演唱会的前一天呢，上班特别有精神跟动力，下班回家开始准备收拾衣服，心里 一颗心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 心里 扑通扑通扑通， 心里 扑通， 心里，哎，不继续啊， 算了， 心里一直好紧张哦，好担心明天早上赶不上火车，担心明天忘了带门票等等的，哇，真的像是那个去郊游的那个心情，嗯。在网上呢，和一些有联络的舞迷聊天，原来大家也一样兴奋又紧张，好像明天我们就要出嫁了，哇，根本就不是出远门，他们是 要 出嫁。 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好像明天要去相亲，我真的无法形容我的紧张。哇，会这样哦？我们是不是活得太幸福了？ 你是太久，还是你太久没有听五月天演唱会？ 可能因为在马来西亚要听到一场，真的比我们更难吧。 对啊，所以他真的太期待。就像你可以听到 Michael Jackson 哦、oh, 这个太 马丹娜，可是我觉得我好像生活太幸福了，嗯嗯嗯，没有这种期待感， 尤其在工作里面听演唱会会变得更加容易。 对，早上呢也不赖床，快速梳洗好就出门了，爸爸送了我和弟弟到火车站，平安赶上了火车，然后我看着爸爸的背影，又 不会是要捡橘子吧， 哎呀，我正要讲的时候，怎么会有一个破梗王就这样不让我讲背影的故事呢？我心里依旧不踏实，我很努力的告诉自己啊，今晚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还有记得说，哎哎哎哎，擤鼻涕声音太大了， 我有关我这边的收音机麦克风， 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还有记得说，哎哎哎，听众听不到，但我听得到啊。 假装你没听到、 哦、好，就要记得所有的事情，因为呢以过往的经验，两三个小时，你是调缸欸，两三个小时很快就没了。到了吉隆坡和我的好朋友会合，他一直都在新加坡工作，这次特地飞来看演唱会，大约五点我们就到会场了。我弟弟呢和我朋友都各自去找自己的晚餐，说实在的，我真的一点都吃不下，也不觉得饿，为什么你们不一起去吃啊？进场后呢，看到自己的座位才发现，哦，还好还好，没有想象中的远。这一次呢是户外场，看看看看太阳下山，天空从天亮到天黑、 欸、但是我们倒是很啊、哦，也户外场也是有， 有啊，户外场， 我户外场的经验比较少了。 你之前，我们之前是不是去看周杰伦啊？是那时候是我们一起去看的， 板桥那个时候嘛。 那是板桥吗？中山足球场吧。 我有跟你去过中山足球场。 你要坐在我肩膀上，好不好？ 那是板桥吧？ 那在板桥。 那时候已经没有中山足球场嘞。 我怎么可能会去板桥？ 特别来宾就潘玮柏啊。 欸，对啊，我那一场演唱会是对的，我只是场地不确定。 No， 在板桥。 板桥。 板桥，板桥什么场？ 板桥体育场之类的吧。 板桥体育场哦， 我现在维基周杰伦我就知道了。 维基周杰伦可以找到那 一 场演唱 会 吗？那08 09 10那很久以前、欸、 我怎么可能跟你去中山足球场？ 我怎么可能跟你去板桥？ 你现在搜寻周，嘿，周杰伦在第三个、欸、 第一个是什么？ 周冬雨。 第二个周汤豪。 周子瑜 哦， 然后才到周杰伦。 周冬雨是谁啊？ 七月与安生那个啊。 谁啊？ 就是金马奖 影后 啊、哦。好，办户外场其实就是比较可怕，因为台湾这么容易下雨。 对，可是又有点迷恋，就是好像你在那个会场，就像他说的，从夕阳就是下去了，然后演唱会要来了。 那、啊、你之前不去看五月天？五月天也是这样啊。 什么时候 ？Just Rocket 之前几月？七八月、八月、九月。 嗯， 那时候在那个、啊、南港展览馆停车场区。 我们应该是要看他的音乐事业嘛，对不对？ 我是不觉得危机找得到啦，怎么会有演唱会场地这么细的东西呢？ 啊，我太高估危机了。 对呀、啊，我觉得危机编的最细的应该就是青春点点的条目吧，大家都狂写这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去。 之前联合报访问也说，哎、欸，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危机吗？我说哦，我知道，里面有一些是蛮…… 前几天我又重新看了一次，我觉得这是真的是。 而且你是改不了的咯。 为什么改不了？ 改完很容易就被改回来。 我可以把他们删掉啊。 也不用都要这样嘛，就让大家开心笑一笑啊。 好，至少有一些就是偷大波路的那些就已经被删掉，我觉得。 你为什么要改掉偷大波路？ 我没有改，是有听众良心发现他们不想再造谣生事。不过现在玛丽里面有一个条目是乌玛丽，她被柯文哲呆萌的笑容给迷住了。里面有一个乌玛丽爱上柯文哲， 白痴哦！ 笑死我！哦，好好，然后吃不下熟恩呢？马来西亚这场没有摇滚区，是真的没有椅子的摇滚区。我知道很多地方的前排都还是有座位、有划位的区，可是。我们这里真的是自由站票哦，我听一些在摇滚区的歌迷说，为了到抢到第一排，他们早上十点已经在现场排了，主办方呢一开始放人进场就冲进来，我的位置就是在摇滚区后方有划位的座位，也不便宜哦，我们的票价要马币663，换算回台币大概4800哦。在台湾3800已经可以在他们的演唱会抢第一区了，我现在在第二区。摇滚区的票呢大概台币5000，我之前有说过啊，这次的黄牛票很多，演唱会隔天新闻有报道，将近10位歌迷在网络上买到的假票，当天验票就被阻挡在门外，我想说如果是我的话就伤心死。 欸，我们那是哪一年啊？ 那是很早以前的，很早以前的魔不是摩羯座，叫魔什么？ 哇，现在超难找哎、欸！ 超难找，是不是要找周杰伦？ 他有一个是演唱会一条一条写出来的。 嗯， 可是 有地点吗？ 比如说2004年有台北市立体育场，可是他写特别来宾是南拳妈妈哎。 2004年太早了，应该不是啊。2004年我们还不相识哎、欸。 2004年我们不认识哦。 2004年。04年、 哦，那我到零， 怎样？ 2007年11月10号，台湾新北板桥第一体育场特别来宾潘玮柏。 嘿嘿，你会去那种穷乡僻壤？ 你是周杰伦 fan 啊，他在哪里都会去啊。那时候就说我好喜欢周杰伦呢，不管他开在桃园，你也要去。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造谣？这个小孩子从小就是我要把你抓起来掌你嘴。好好好好好。然后呢他说当天据报纸报道现场有20000人。我事后在脸书上看到有不少高中同学，我表哥我堂姐也有在现场哦，不过我没有遇到他们。要在20000人的场地相遇真的难。我有留意看周遭附近的人，有些一看就知道是陪女友来的，有些是带妈妈来的。我心想听五月天的小孩真的不会坏到哪里啦，妈妈们都可以放心。坐我前一排呢有一家人，我一直注意他们很久。嗯，他们很久是什么意思？ 他们很挤哦。 他们很久，爸爸妈妈和2位应该是上小学的女儿，我一看到他们就心里 always 说，哇，这家人要么就是很有钱，要么就是有公关票进来的。我那区的票这样一家大小进来不便宜啊。一开始我还猜两个女儿好幸福哦，年纪小小就可以看偶像，结果开场后发现诶不对哦，两个女儿完全受不了捂住耳朵了，妈妈也很冷静，爸爸呢在旧歌的部分有唱哦，原来爸爸才是歌迷。到了入阵曲和将军令这两首呢，妈妈才有 将军令。 嗯， 吴克群有一首将军令，对不对？ 是， 再有激动打拍子。我那一区呢抓得好严呢，完全不给站，好痛苦。 我以为不给打拍子了，你打拍子 啊？有座位不给站哦， 居然骂你？ 怎么会这样？可是在台北场，虽然我们有座位，可是大家都还是站起来。对啊，就很好 Q。嗯，五月天要大家站起来，他们就全部站起来。到了第一次 Encore， 什么安哥全站，全区都站了起来，安哥。安哥， 安哥，安哥， 全区都站了起来。前面那位冷静的妈妈也站起来了，可惜不到十秒钟后就被女儿拉下来了，好可怜哦。整场我都一直盯着舞台看，嗯，你不是盯着前面那家人看吗？哪怕有时候也看不太清楚，我也不看旁边的大荧幕，因为看那边就和平常看电视没有分别了。我一直又哭又笑的，这两三个小时我真的很不想忘记，好想努力记得一切一切。演唱会结束，全场灯光亮了，我们又回到现实世界。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看一场五月天演唱会可以让自己撑久一点，这一点我一直很认同。回到工作上，现实中呢，我希望真的可以让我撑久一点，因为下次他们再来可能也是两三年以后了。我朋友第二次和我去看五月天了，他也越来越疯了，他说下次要买进摇滚区。我从没想过这位半路出家的歌迷胃口会越来越大。好，下次我再来信分享。最近这几个月我一直思考一个非常沉重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只是先分享听演唱会很开心的，硬的要留到下次。 嗯，最后他有一个 PS 说，那一天看马克开直播回信，原来他是左撇子哦。以前听过有人说用左手写字的人很聪明的，我从小到大身边用左手写字的也是聪明人，难怪马克会自称高知识分子。欧咪，我从来没有自称过。 你不是要先反驳你根本不是左撇子这件事情吗？ 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我要先讲，我从来没有自称高知识分子。 嗯， 从来都是我坐我对面那个应该被掌嘴的华人女单广播界女神，大家不要找她的道。 你给我那么多奇怪的称号，你就不用被掌嘴哦。 哦，还有那个左撇子这件事情，应该是前置镜头照起 来 是反的吧？ 的 对啊，我是右撇子，我是右撇子， 我是右撇子，都这么聪明了，让他是左撇子还得了？掌控世界啊 ！I wanna make America a great nation again。 干嘛突然模仿？干嘛突然带模仿？姓氏回完了没？ 好，以前小时候我学拿笔写字，阿公看到我用。左手就会骂我说坏人才用左手，把我改成右手。 哪来的说法？ 欸，真的 坏人用左手， 那个时候很多啊，因为就是在那个共产意识的时候啊。 我从来没听说过坏人用左手， 用左派的齁，我把你抓走，共产党。 好夸张哦。 间谍放送那些年的我们的美好时光，世界各地流行音乐天才菲尔·柯林斯，三 CD 跨世纪超级精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年过年来一点不一样的吧？ 好吧，就去星野度假村，1月27、28搭华航直飞石垣岛，在石垣岛享受美食，小冰岛看梦幻星空，再去竹富岛体验星野日式款待。 Relisa Tour 02-2712-0009 02-2712-0009。When I see you again, 全球偶像新巨星 Charlie Puth。马行空全球庆功盘，华纳。 大家好，我是蔡诗芸。 每天每晚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智商降低的对端， 参加电竞运动会跳远，他头大，参加偶像嘴被挤到炸， 一来二去三到六比七上八下都跑光，然后一个白痴草包也能变成司马光。 I'm sexy, I'm super cool, my drink is rocking you, I'm burning, I'm hot, my love, I love you。 相信我就是爱你。 欢迎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我收到， 不是问我， 但是我这封信超快的， 什么？ 因为它上面的信封写的，里面写易碎勿压， 那我也有一个， 真的吗？ 他给我们一人一个啊 ，Dragon Chain yes, 是吗 ？Yes。 那你的是什么？我想知道。 我的是一个手机壳， 跟我一样哎。对对啊，我看你的手机壳是什么？ 很女生啊。 我的没有男生到哪里去，我是一只长颈鹿。 我是一只像猫又像， 但都是手绘，就是可爱风，不是很酷炫或者很写实的长颈鹿。 嗯， 为什么要给我们手机壳啊？而且这个手机壳跟我的手机型号 完全不搭， 跟你的也完全不搭。 对啊，好妙哦。 嗯， 所以他写给你信说什么？ 我里面根本没有信，这才是最妙的地方吧？ 啊，他这边有两位好。 所以信在你那。 对，两位好，最近有够倒霉，出门被车撞，360度翻身落地，然后我还踩到狗屎滑倒。今天外出购物，我选了整车的生鲜鱼肉，到我结账时，我发现我怎么 鱼肉坏掉了， 我没带钱包。 哦， 当下糗到爆，差一点被当 OK， 所以我就想送二位一份礼物。嗯， 关联性在哪？ 祝二位。圣诞快乐 哦！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老公公， 是圣诞礼物，但是还是跟前面很衰的那个关联性，我还是找不到， 还是会觉得做一些， 你说做好事会有福报、 哦，嗯， 哇， 这封信他说不要念他是谁，他要取一个新名字叫 Punk， 嗨 Punk， 从台北搬回小镇后，就搬回去工作，觉得步调变慢。人也简单了，以前那些热闹的夜生活好像离我很远，到了新公司也觉得同事都很单纯很朴实。有的时候啊，我跟同事分享以前我工作上感情上遇到的事情，他们觉得天哪，这太猎奇了吧，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南部人并没有比较不猎奇啊。 什么意思啊？ 感情的骗子根本没有城乡差距，男人的谎言从北到南，从古至今如出一辙。 哎，爱情的骗术。 我们有个男主管叫他大种，大种有个交往已久的女友，有个女同事叫做小人。那小人呢是大种的助理，工作上关系密切，下了班也常常因为业务需要就要传简讯啊打电话什么的。小人这个助理呢，就因为大种的工作能力强，对大种有了爱慕之心。有一次呢，大种就跟小人说：“哎，我帮你介绍男朋友啊，是大种的弟弟。” 那小人在聊天的时候就问我说，这样会不会很奇怪啊，我明明就暗恋大种，就让大种介绍男朋友给我。我想一想，我就说，我觉得不会怪啊，你只是暗恋他，他又不知道，那他也有女朋友，现在看起来不就是你们没有什么发展可能吗？认识他弟也不会不好吧。聊天的过程当中觉得小人好像有点大惊小怪。那天晚上小人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Punk, 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说，我真的憋得太痛苦了。原来小人早就不是暗恋大种，他根本就已经向大种告白了。而告白那一天，大种跟电话中的小人说，我们见面谈一谈好了。我就越听越紧张，问小人说，然后呢，然后呢？小人就说，大种就说啊，叫我到他家找他，因为离公司近。大种就跟小人说，你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吧？ 哎， 虽然说我喜欢跟你一起工作，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同时照顾两个女生。再说我们的家人也都认定了啊。 这样有是爱情的骗子吗？这样不是有讲清楚吗？ 听到这里我想，真糟糕，真的被拒绝了，我一定会好好安慰小人的。小人就说，对啊，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大种家聊了好久，还一起吃了晚餐，然后我们就上床了。等等，我刚听到了什么？我就问小人，等一下，你是说上床 make love 那种上床？ What? 他不是拒绝你吗？ 对啊， 你们上床？小人就说，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而且房间里还摆着大种跟女友的合照，我们还做两次。什么？我又听到什么？两次。然后这样说起来，大总知道你喜欢他之后，你们上了床之后，他说要把你介绍给他弟弟。哈，他还是个人吗？他对得起你？他对得起他弟吗？ 这是超猎奇耶。 马克玛丽，你们觉得这样 OK 吗？ 这介绍给弟弟就过分了， 就连你也觉得有点过分了。 对，介绍给 开的人， 介绍给弟弟，这 就像有一天有个 这真的居心叵测。 有个听众跟你告白，你说你现在有女朋友不跟他在一起，可是你把听众吃了，听众就说不然我介绍给我哥认识，你觉得怎么样？ 哇，这个真的 是对得起你哥吗？ 这应该是真的吃完以后觉得很好吃， 要留在身边。 对，想要留在身边，我要继续再吃它。 我讲那一堆还愿意跟我上床，这绝对要把他骗到死为止。 而且应该表现也很不错， 因为有两次。 不是啊，就是表现很不错，你才会想要再对介绍到自己家人身边啊。 胖可觉得他这样真的是太乱伦了。小人就问我说，胖可，大总是不是需要时间处理女朋友的事情啊？ 不是吧？ 是不是交往太久分不掉？那大总可以告诉我啊，我可以等他嘛？这样他什么都不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他不是已经说了很明白吗？他就是有女朋友啊，他无法顾及你啊。 胖克说：“天哪，希望各位女生不要这么傻，好不好？男人并不是需要时间，他是需要刺激，而且是肉体上的刺激。”而你只是被白嫖了，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也开心爽到，那也就算了，而不是苦苦就觉得就是我们发生过关系了，那你要跟我在一起了吗？你什么时候给我答案？没有想到小镇故事也可以这么精彩，完全不输给台北的猎奇故事。唉，如果这封信念起来还算精彩的话，下次我可以也可以说说其他让我下巴掉下来的故事。 快快快，期待期待，胖，快快快！ 大总真的好坏哦，很不 OK 耶。 好想当这样的人哦。 这一定会有报应的，这一定会出事。 你相信报应这回事吗？ 是不太相信啦， 啊、 可是我就希望有报应啊。 你希望他会出事？ 我希望他会出事。 好的。我连续收到了三封好久不见的 H 的信， 真的耶。 而且第一封信来自于8月5号， 好久哦。 这封信场景篇，他说在咖啡店要配什么呢？咖啡店配小饼干3颗爱心，咖啡店配书报4颗爱心，咖啡店配玩物1颗爱心。 玩物是什么？小玩偶、 还是性感玩物？ 我觉得应该是有些文青他们带一些自己的小玩偶，然后 就带自己的杯原子， 对对，就坐在那边合照，然后吃咖喱， 你有玩物吗？ 没有，包包里面 nothing。 那有啊，你的那个钥匙圈上面是一个鲨鱼侠， 可是我从来没有把它摆到桌子上来 去玩过。 对， 那 而且鲨鱼侠也是好久没有 calling 给我们的。 的 那个听众叫什么、啊？他是不是叫乐高啊？那是听众给的啊， 全全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之前还有在东区的咖啡厅遇到他。 嗯， 好，还有咖啡厅咖啡店配放空两颗爱心，咖啡店配谈心五颗星。 哇！ 得得得得，马克玛丽喜欢咖啡店配什么呢？ 咖啡店配。振奋人心的八卦， 这也算谈心吧？ 谈心就如果你 可是不是谈自己的心， 你如果 你要听别人的心， 你都一直讲一些很类似的事情，比如说你们一些人聚会，永远都是在聊哦，主管又来了，哦，我男朋友跟我吵架了，就是都是很上次都聊过的，那我觉得就不值那么多颗星，一定要 觉得很 boring， 一定要有爆炸性的事迹。 就像刚刚 Punk 的来信， 对对对，那个来信超多颗星， 五颗星以上， 哦哦 哦， 哦，五颗半。 讲完了以后我们就上床 哈你会放下水杯说哼立功下。 好，那最近呢我在研究场所跟每个人喜欢在那个场所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举他自己的例子这样子。 他就喜欢在咖啡厅配小饼干书报看书报玩玩物放空跟谈心。马克玛丽呢有没有喜欢在什么场所做什么特别的事？ 我在什么场所都很喜欢放空。 嗯，有吗？我觉得你现在不太放空欸，跟以前比起来，你放空的时间少很多很多。 因为我在综艺《三国志》很常放空， 真的、哦。 嗯，在等的时候都在放空。 嗯，那我想想看哦，什么场所？我就没有特地什么场所欸，我的场所就是我家的房间，耍废，看 YouTube。 Uh-huh. 网络漫游。 嗯哼。 11月20号今天飞碟版剧在星星秀泰影城看场场搞轰趴。我有去哦，我真的好爱你们两位，我是一个人去的，男神话位给了我一个中间排靠走道出入口旁边的位置。 那你应该蛮早到的咯。 男女神进进出出都会从我旁边经过，而且男神的座位就在我正后方，太幸福了。 所以是中间那一段的最后一排。 嗯 嗯， 有家人的感觉。一二马克生日快乐。好，然后同一天呢，前阵子因为工作关系低迷了一阵子，那个时候好想哭啊。不过现在工作半年后已经离职走出来了。12月中即将要去香港散心，明年要换新工作。如果未来工作有好康优惠，一定寄给你们。马克玛丽，圣诞节怎么过？ 没有哎、欸， 我已经说啦、啊，我圣诞节要去高雄啊。 我没有想到圣诞节这件事情， 但是我还不知道去高雄要干嘛。我只是知道我要去高雄，我不知道去高雄干嘛。 去高雄找高雄的听众啊？ 哎、欸，有这回事吗？没有吧？我们 高雄应该有听众吧？ 我们过不了浊水溪吧？ 哎、欸，我很久没有想我要去高雄干嘛了耶。 对啊，高雄可以干嘛？ 我上次去高雄干嘛？我真的上次去高雄，我在爱河旁边走来走去哦。而且那时候在夏天， 嗯， 非常的热，真的会生气。 嗯 嗯， 那你圣诞节要干嘛吗？要干嘛吗？ 对我来说就没有圣诞节啊，我就是没有想到圣诞节，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很。 那个周末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吗？ 没， 太久， 太久，真的太久了， 根本还没开始想。 对啊，好的，请大家多多写信来马克信箱哟。我们马克信箱的地址是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劲歌金曲，过去一年全球发威，未来十年新闻人物。音乐魔人威肯，两亿人次数位点击，打破首周串流记录。傻瓜朋克跨刀助阵，横扫67国排行冠军。全新单曲《Starboy》，新闻人物。 a centerpiece. 20 racks a table cut from ebony. Switch out my side, like to get any lane. I switch out my core, fuck him anyway. 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数位专辑最高销售。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 Weeknd， 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高铁票 订好了， 行李箱 准备好了， 目标 锁定好了， 义大世界 Let's go！ 义大世界购物广场欢庆六周年，玩很大。即日起到1月8号，消费满2000元就有机会把百万名车开回家， 还有义大独家 Michael Kors 联名限量赠品等你拿。 错过义大周年庆，保证让你后悔一整年。 变幻摇摆，潮势来袭，全能型魔电新生 G-Boys Way 姑姑最强话术神曲，嗯哼 ，Make it real 姑姑可以哦，12月3号可以哦。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 看着遗憾装满遗憾的眼泪斑斑，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 飞燕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想象只是醒来，学习放散。我知道第几次命运被他坚持。巴巴拉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啊，无需怕光华。到底是谁？而你靠你马上支撑自己轮回。 现在正是我的人生。

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换你还是换我？ 换我，换你，换你，换换你， 我， 换你，换你， 我是来自中和的男孩 YJ， 严爵， 严爵，真的，在今年暑假七月份的时候，我喜欢过一个男生，后来有在一起一阵子，可是因为呢，他前任的出现，他马上就反悔了，而且还跟别人以及他的前任撒谎说是我去骚扰他的、也否认我们之前在一起的关系、后来呢我就选择沉默，那一阵子真的很难熬，那些当初在一起的爱意就这样直接消失殆尽，好像爱一个人很容易，可是恨对方也很方便，然后因为我对他是初恋，还是他对你是初恋啊？ 我对他是初恋吧，我猜。 反正他是你的初恋，所以到现在还是有受影响， 忘不掉。 好像之前朋友跟我说什么，那、你一开始是去约炮啊，那、你约完之后晕船，不就本来就是你理亏吗？ 哦，所以 YJ 约炮、哦， 他可能一开始哦，你可能只是想要约肉体上的关系，晕船了就在一起，可是他会觉得说，那你也答应跟我在一起啊？ 对啊，是啊。 我现在就觉得说，怎么可以有人这么不要脸？ 他好，对。 他说：“请问二位，我这种初恋，我这种难堪的初恋，我这种被当作炮友难堪的初恋，要怎样才能淡忘呢？” 直到找到下一个你很喜欢、他也爱你的人喽。 真的，他说来自中和夜里心碎的 YJ， 你要点播张悬的歌，我们也没有。然后他用那个明信片写来，这个明信片是 NY 单身日记，就那些词就是放在你旁边感觉也蛮难过的，比如说单身是为了更爱自己，或是伊森霍克他演的约翰说每段关系都是园丁跟玫瑰，但我不擅长园艺， 对啊，不太会照顾呢， 对啊，但是你知道吗，你是一个，你是自己投来的吗？还是寄来的、你是不是自己寄来的？他的邮票干干净净，还可以剪下再利用。只能给你呼呼跟拍拍咯。说到那个交友，前几天晚上我又在看凹凸版了。 你为什么要看凹凸版？我不是告诉你用Tinder比较快吗？ 我就也没有下载 Tinder 啊， 现在哪来我帮你下载， 也是不用到这样吧， 要要快点快， 反正我就看了 O2 版，想说我来看看大家征文就最近又在写什么样的文章好了， 就发现其实在那个节日之前大家欲望很强烈、就是我不就是不想要一个人过圣诞了，我就是不想要一个人跨年了、就变得很积极， 对， 就那那 尤其那个时候会女生征男生的特别 多，而且口语都变得雀跃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可爱， 有点可怕吧，就人很容易受这些东西影响啊、 可是他至少他那个用字遣词不会用到说什么啊，已经就是好像沉潜很多年了、希望遇到，就是一个比较 找个可以一起牵手的人走下去， 你也是这样嘛、茫茫信件当中是不是也许就是有一封 他们也许不是这样，他们是茫茫信件当中会不会也有跟我一样同频率的你呢，但圣诞节也有可能是这样，想找个人陪我过圣诞你都是你自己的脑补吧、 我自己脑补太多了，是不是、sorry sorry、OK 好，接下来看看这封信，真的啦，用听得很快的， 哎呦，这句话要我怎么接呢想挖坑给我跳， 嘿，玛丽马克你们好啊，我是你们的听众，如果呢上晚班晚上就会听你们节目，听我慢慢诉说工作甘苦谈，说来心里甘苦啊。2016年年初1月份进入一个医疗诊所，中西医的联合诊所，刚来时我是个菜鸟，哇，原来这里这么大，包含了西医、中医、药局、复健科、医美， 好大哦。 听说新北还有养心馆，养心馆是什么？就是精神科吗？ 是吗？ 养心馆啊，让你的心休养的。来了第一天就知道，哦，这诊所有多可怕，每天晚上上班，哦，真的是噩梦的开始。老板本身呢是西医主治医师， 每当晚上门诊，我是在中医诊所挂号人员，有时候需要跟跟诊协助，这些都还 OK。每当隔壁西医护士转诊病人过来中医要针灸治疗，交代只收50块哦，优惠病患哦，又指示我老板说，欸，这个某某医师要过来中医这边什么让什么病患服药哦。我快疯了，这个老板真的是要命，一个人要扒人家两次皮，要让人家看了中医又看西医。然后呢，过一会儿西医柜台来电，那个谁谁谁要回来再回诊哦，西医回诊哦，就这样。有时候老板看到中医门诊人数不多时，便会借机开会责骂我们行政人员、医务人员跟中医师。天啊，西医诊所有一堆人在等他看病耶，这样还要骂我们，这样每天有空上晚班，只要上晚班就会是噩梦一场。每到每个月的领薪水日与什么付款日， 什么 我看不懂这个字，它字很乱，与什么什么付款日，老板就又要再发飙了。哦，与厂商付款日，老板就又要再发飙了，开会骂员工。就这样子一直到现在，我的工作伙伴换了很多人，平均两个月会换掉一个人，没有人受得了。病人也很奇怪哦，有的人就很买单呢。啊，就是那个老板态度这个样子啊，他们配合啊，有的脑袋清楚的病人就会抗议。我有一边骑驴找马，唯一的工作伙伴他是主管，老板只相信他，所以他为所欲为无妨，真的是鬼地方，我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唉，老板他最大，把所有人都当白痴，只有他是全天下最最最最聪明的。对啊，他的确是，我念医科人中之龙其他人都考不上 现在医生那么多，开诊所的那么多。 哎呦，你质疑我，我是当年度真的是0.几%，我的念医科哦。 嗯，而且大家好像就蛮缺钱的，是不是想要多赚一点？因为以前很多诊所周末比如说会休息，嗯，然后不然就是礼拜天休息。 你说现在都全开是不 是？现在就几乎全开，一个礼拜可能就有半天有休，嗯，说天哪，好累哦。但是当然，就如果对于看医生来说，会觉得很开心。就以前礼拜天你很痛苦，都没有诊所开。 我曾经跟诊帮他，然后有犯错，可是他在病人面前骂我，狂骂。 这样病人看到不觉得很害怕吗？ 对啊，无厘头的骂。 无厘头，有点意思哦。 我们中医师是他应征聘请的，也是他的员工，一样会遭践踏，很惨。天哪，医疗服务业不是应该救人第一吗？怎么会这样呢？当然也知道他有经营成本的压力，可是我来这里才知道他在当地的名声有多糟糕，每天都来一堆真看病做什么？做福报的人？ 做福报？ 做福？看不懂，做福什么的人，就是有申请到社会福利保险的人，福保，真的，做福保的人，看病吃药都不用钱，嗯，难怪健保会倒啊！常常我的主管同事、医生，他们都会自己挂号拿药，我才明白老板喜欢骂我的原因，因为我来这里工作都不挂号的，嗯，是这样吗？记得夏天有个台风，9月27号。这一天呢，风雨之大，我无法去上班，打了电话告诉诊所，然后就说不行，你一定要来，搭小黄来。我就说这个天气连小黄都等不到啊，我不去了。后来他们就找了别的同事去上，就这样没有人来挂号，台风天鬼才会来吧。我心想，哦，过一会儿我同事就赖我抠我去上班啊，又没有人挂号，结果护理长就把西医诊所什么上班的健保卡都拿去挂了。可以这样走？ 可以这样随便挂来挂去吗？ 这么？ 但不是随便用我健保卡吗？ 对啊， 就这样子，我不会去调那个资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这样就是坑健保的钱呢。嗯，好低级哦。嗯，真的塞得。 怎么会这么没有医德啊？ 生气了，我们这个很容易站到别人鞋子里的男主持人，他爆气了， 这真的很过分耶， 他气到没有办法主持，他要冷静。 这是什么情形啊？到了中午，老板知道不行了，天气真的是没有办法，才放人下班。每天晚上如果排到班，真的就是噩梦。想要谢谢你们两个人每晚的陪伴，夜晚很想打电话进去给你们，可是不行，因为儿子跟我睡同一个房间。我的字迹潦草，因为今晚10点多才下班，太累了，薪水也很低，但我需要养小孩，所以就还忍耐着。中年中高龄的求职很不易呢，晚安了，你们的听众夜晚，常常被你们两个人弄到笑到睡不着，呵呵，辛苦你喽。 离开我的视线， 您好，我是范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五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范家带您发现新日本，更多好玩内容请搜寻 DJC 或日本旅游活动网站。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山黛。金榜停留最长纪录，神音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刘明湘。 不要太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 是远的，找一个方向不停地走，只要你的信心足够，总会有那一天遇见你心中的爱人。我不说的你尚未成功，失恋了几次又算什么，像当年故乡的小雨，也为他的爱情奋不顾一切的向上涌。为了找寻我的真爱，干芭蕾，有再大的苦，再多的累，无畏无惧，心可以碎，也可以黑。I'm not afraid， 只有自己，大声告诉自己。为了找寻我的真爱，干芭蕾，有再大的苦，再多的泪，无畏无惧，心可以碎，也可以黑。I'm not afraid， 只有自己，大声告诉自己，要做个不败的恋人。 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杨乃文。 嗨，马克玛丽，我要点歌伍佰的厉害。 厉害，厉害吗？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我是小鲁， 小鲁， 好久不见。自从上次去冲浪，半路拦车的信被呛了之后，我的写信热情灭了三分之二。 什么？ 但是我现在重新被燃起，因为我1119跑去高雄看伍佰的演唱会。 小鲁，你怎么那么棒啊？被浇熄了，竟然还可以重燃。 11月17、18跟公司请了2天假。我先自己在高雄玩一天，回外婆家一天，我外婆家在美浓，然后呢11月19号再回到高雄市区跟朋友见面，晚上参加演唱会，再搭夜车回台北。 哇，好砍，好硬哦。 11月19那一天白天跟朋友聊得太开心了，结果呢7:20才到高雄巨蛋，本来要买荧光棒的，结果都卖光光。我的座位在特一区第8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大型演唱会， 感觉好近哦。 我没有在高雄巨蛋听过演唱会。 嗯，哦， 你有？ 我有啊。 我没有。 我有，我有，我去听 Hebe。 所以我还上网查大概第一排的位置会离舞台有多远，然后再推一下哦，那可能第8排在哪边什么的。我看到的讯息是说，为了安全，为了安全或是工作人员，舞台距离观众第一排会有14公尺的距离。 嗯， 但到现在我觉得超近啊，根本就应该是我资讯错误吧。 嗯， 加上高雄巨蛋比台北小，所以会觉得更近。 嗯嗯，哼、嗯， 我连伍佰肩膀上甩动的流苏，额头上因为汗水被吹的刘海，我连他变换的那些波弦的指法，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哇， 有够兴奋！ 波弦的指法， 哦。我完全被宠坏，以后非摇滚区不可了。 嗯， 开场呢比原定的7:30晚了大概15分钟，挂号应该蛮正常的吧。音乐一下我还感觉有点不真实，我还没投入，伍佰出来唱开场曲，唱的白歌，我还 一开始唱白歌哦，这么硬， 我还是觉得怪怪的。虽然说哦，我很高兴我可以亲眼看到伍佰，我又唱又跳 嘿，想吧。 可是你要我马上在人群中冷静下来，我也办得到哦。我开始在演唱会里面想，我是不是为了不想浪费这趟所花的钱，我在假嗨？ 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突然在很嗨的时候质疑自己啊？ 谁会在正嗨想说，我真的有开心吗？我真的享受吗？我真的花钱在逼我？ 这个自我觉察能力也好强哦。但是不需要这样吧，就享受当下吧。 超好笑的。 对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会这么慢热，但是过没多久我就真的嗨起来唱歌了。环顾四周的人都很正常的跟着音乐摆动，挥舞着荧光棒，而我是很 key 笑，一副在夜店的样子跳舞，动作超级大。反正呢，你如果要把我双脚给绑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齁，我没有打到旁边的人啦，我都坐走到旁边，所以空间很大。 嗯， 伍佰真的帅死了，帅到我没办法说他到底怎么帅，他又帅又可爱，巨大的反差萌，我真的没有办法，那不就是磕皮。我还一个人大喊说，伍佰我爱你， 他有听到吗？ 不是啊，重点是我根本没有说过这三个字，我爱你，我在这边讲就害羞了呢。哦，我回来台北已经2个星期了，居然都还没有冷静下来， 好棒哦！ 每天呢都在复习听他的其他的演唱会。其实我蛮想降温的，我想要好好冷静的做其他的事情，因为听伍佰的歌很难专心看书或准备资料。 是因为那个声音一直都在耳边吗？ 然后他又说他非常想要跟着伍佰一起唱。 嗯， 再来是因为 像嗑药一样哎、欸， 很可怕，对， 就像嗑药一样。 再来就是我理智上还是觉得吼，我对着大我两轮的叔叔叫说啊，好可爱啊，好帅，这件事情很妙呢。然后年底到明年年初又有很多的活动， 嗯， 看来我一时半载是不会平静的。 对啊， 跟我心甘情愿啊。 他又要出新专辑，而且现在飞碟会开始听到他的歌啦，他的闽南语新专辑。 对，他就有说刚好伍佰最近要出新专辑，你们会不会以为我是暗装？不是，我是真的单纯的太兴奋。 嗯嗯嗯， 我觉得你写那个听演唱会那个兴奋感的那个立体度很高哎、欸。 对啊，很厉害。 我好像身历其境。好像真的 还是因为你用伍佰的口气念，所以我才身历其境。 但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对伍佰喊说什么很可爱、很帅，是一定的 啊。对啊，对啊。 这你不怪啊，大家都这样子。 伍佰很帅。 嗯。 好，这一封明信片来自于高雄。 也是高雄？哎、欸，你只剩那一张明信片了？ 没有啊，还有一封信。 嗯。 来自于高雄的佳佳，你们好，听你们节目好多年了，写信是想要告诉你们，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起你们，或是听见你们，或是你们在脸书上面发文，我的心情都会变好。 这么棒？ 没有啊，但是我发文他常会呛我啊。 真的假的？ 对啊， 他会呛你。举例呢，你发 po 哪一篇要呛你什么？ 有点忘记，反正都是大部分都是刁我的，就是我对这个听众很有印象。 好笑吗？这种吗？还是他是真的会认真的用他的 之类的，或是？ 好像只是跟你立场不同，他想要阐述他的想法。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想看哦，他就是很真实的讲述他的感受。比如说有一次，啊，今年端午节好，今年端午节我们在新闻点点的那个脸书上面不是发了一个文说，我们预告端午节连假我们要做什么？因为那几天可能是预录的 ，嗯， 然后我们要预告说哦，今天是什么，明天是什么，后天是什么？ 嗯， 然后我们是拍一个影片嘛， 嗯， 然后这个影片的最后，然后我好像在玩自己的那个橡皮点， 就捏来捏去， 就捏来捏去，然后就这样好老，好可怕，然后他就在下面回说，真的好老。 实话实说的人， 实话实说，实话实说， 绝不藏私。 对对对，然后或是譬如说星期一晚上，就是我在访问杨乃文嘛，然后他也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 留言， 留言说马克鬼打墙什么之类的，之类的啦。 嗯哼， 好， 但他很认真的 follow 你， 可能吧。 嗯， 好，然后他说。你们真的是可以温暖人，也可以讲话幽默到不行。当在吐槽别人的时候，也是火力全开；还有想偷懒的时候，也是毫不掩饰。 所以对他来说，我们说他是哪一种人，他也觉得我们就是那一种人。 最后想要告诉你们，幸好有你们，我爱你们。好，佳佳，我们收到你的信了。感恩感恩。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打开自己，不再压抑，能不能丢掉面具，让一切没有顾忌，不必再说东说西，让我能呼吸。自己爱什么？就做些什么东西，不必再小心翼翼打开自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打开自己，不再压抑。还有什么东西？自己爱什么东西？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吴克群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封信真是厚到一个爆哎！ 什么东西？ 哇，这个真的没在开玩笑的厚哎！我看他有几张稿纸，有24×25 = 24×24 800字稿纸三张，3824，天哪！然后还报过去2500吧。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板桥的杰夫，请容我用稿纸写信给你们，因为家里稿纸好多、哦。好，请尽量用稿纸写，没问题的。很久没写信了，翻了一下脸书，上次写信给你们是在今年二月底的时候。 哇，我们现在脸书那个记录功能，我也决定不要再记录了。 你看，可他们这样可以追踪哎。 是哦。 会再次动笔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情绪受了最近社会议题影响，明明知道作业还很多，可是我就是写不下去啊。忘记说，这封信的内容可能会有点严肃， 严肃 或是思绪混乱， 刚直 还请马克玛丽跟听众们多多包涵。 好， 正题如下， 请说。 我先把那个十元撕起来给你好了，免得待会吼就在那边给我那么生气。 怎样？怎样？ 掉地上或是干嘛的？ 怎样？ 可以修好，你自己修好。 赚到10块钱。 我已经忘记婚姻平权是从今年的什么时候开始闹得沸沸扬扬。印象中是10月中旬吧，转眼间已经迈入12月了。起初呢，我只是从脸书看朋友按赞的新闻，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就有法案能不能通过啦，是不是黑箱啊，要不要再开公听会，上街游行好不好，抗议有没有效等等的事件陆续发生。以下我称赞成同性恋婚姻的人们为同方，反对的族群就称为反方。我真的非常希望我能够用中立的口吻说明我的想法，但实在很难，因为我比较倾向于同方。总之呢，双方都利用大众媒体向社会宣扬他们的想法，同方获得众多艺人跟年轻族群的支持，最为人熟知的就是 Love Wins 爱最大的口号。那反方族群大概就是部分宗教团体，还有一些保守传统家庭观念的人们，他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守护孩童。 太头了。 到目前以来，我看到的是我有同学已经在脸书表态他反对同性恋婚姻，因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以后会继续坚持一夫一妻。我想那也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关吧。他的文中有提到，我很爱我的父母，爸爸的爱跟妈妈的爱本来就不一样。是的，我想了想自己的家庭的相处模式，爸爸跟妈妈的确是不同的。接着我又看到另外一位同学的贴文，才知道这位同学来自于单亲家庭。这个人说呢，因为我有爱我的妈妈跟叔叔，所以我仍然觉得非常的幸福，并不是所谓什么完整正常的家庭才会幸福，重要的是家人彼此爱着家人。 嗯哼。 然后学校里有挺同性婚姻的活动，他也会去响应。我真心觉得这个同学十分勇敢，其他同学呢都是不表态，我不确定。我在想是不是怕被贴标签呢，哈哈。这两个人都是我系上的同学，不同的环境造就了现在的他们。他们能够在公开场合告诉大家他们的想法，我觉得这都是值得嘉许的事情。直到最近事件开始蓬勃发展， 蹦蹦蹦， 反方开始花钱买报纸版面啊广告，甚至是以计时的方式要人们站出来。 嗯， 虽然我家里是拿香的，但我自己是无神论者，总觉得宗教就是人想出来的吗？ 这一周才有一个新的募资计划，就觉得反同方竟然可以花大钱做广告的话，那同方也背后没有财团，或者背后没有一个宗教，就是你知道宗教团体有些是真的蛮有钱的嘛，所以没有这些澳元。可是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群众的力量。 嗯， 那个募资才一开，瞬间 超多吗？ 超额就一天就关掉了。 嗯， 一下子就关掉了，对吧？ 他说宗教若是要人向善就算了，可是现在竟然有人以宗教之名限制他人的权利，简直就是令人发指。 我打岔一下，你们有看过眼球中央电视台吗？ 有啊，陈那这一集是就是找了陈怡一起做。 哦，是哦。 对， 可以用脸书搜寻到他们，他觉得主播视网膜真的太好笑了。嗯。哦，另外，同方为了要对抗反方，也一直号召民众上街。我想最后就会变成大家轮流上街游行，边走边敷宝可梦的活动吧？会不会？ 嗯。 实在不知道整起事件会如何发展下去，但只要我一打开脸书，看到相关议题，我就又忍不住要点进去，然后就会看到双方攻防的留言，之后他的头就会隐隐作痛，身体不舒服。社会议题就算讨论了老半天，说不定还前进不了一步呢。 不会啊，在讨论同时不是就是一个前进吗？ 我想我还是乖乖回去写作业好了。不过作业一翻开却都是满满的数学符号，害我都忍不住好想要在脸书发文 Hashtag 人生好难。 哎、欸，最近人生好难好红、哦、 为什么啊？ 你有感觉到吗？ 没有啊。 哦，你没有感觉到。 嗯，很多人在用。 嗯，我就觉得人生好难这个字，这四个字好常好常使用哦。 是有个新流行是不是没有跟上、 嗯、人生好难。 那么我就先说说我为什么支持同方好了，下一段回来再念你的这一段 长篇大论。 就这样被打发，在一成不变里跳出框框，找到新的可能，为自己快逃。 没有下一次了啦，心甘情愿给你拿走一切纷繁，我整个世界成黑白，不想不想祝你愉快，我真的真的笑不出来。你终于 排行总冠军，华语音乐新指标，魏如萱末路狂花，狂放奔驰，完美脱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 02-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过去一年全球发威，未来十年新闻人物，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威肯，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都难免好爱好散，每一点泪光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You Have All。 或许你还会哼着几年前的一首歌，片段动人的歌词依旧记得，也许你还没忘了最应该忘记的人，缘分总让幸福变得曲折，生命有几个过客会带走你的天真，爱过几个错的人才能够完整你的人生，你的寂寞在唱歌，是否曾偷偷想起不敢想的人，你的快乐不快乐，勉强的笑容看得出来你累了，情歌动人也伤人，听到心碎成几片还是舍不得，我不是你爱的人，还是愿意为了你的寂寞唱歌，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继续马克信箱回杰夫的信件。 Jeff 他说来说说为什么我支持同方好了。记得国小毕业上了国中，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慢慢的正视到我是不是不喜欢女生，接受自己是同性恋这件事情。大约到了高中才100%接受自己是同性恋的这件事情。 嘿， 我只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三位朋友，其中一位女生朋友之前说她自己是女同性恋，不过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只知道反正她还活得好好的。另外一位女生朋友说，如果我之后要被逼得要结婚的话， 找我， 对，她可以帮忙当新娘。 什么？怎么会这么棒？ 最后一位是男生朋友，现在寒暑假都还会聚会，他一点都不在意。我十分谢谢我的这些朋友们。 怎么会这么棒啊？ 至于我的家人，我还没想过要怎么告诉他们，或是也不打算要告诉他们，就想说一直隐瞒下去好了。毕竟我自己也花了很久很久才接受这个事实，你要家人在一夕之间马上接受的话，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我今天也突然想到了我的，不要讲他是谁好了，反正就是我的 朋友， 好，就用朋友代称好了。对，然后他也是没有跟他的家人 说 他是，但是我也是无意间发现的啦，无意间发现他是，我就想说，对啊，最近， 你说这个话题会不会让很多人又在正式回头说，那我？ 对，会不会让很多还没有走出柜子的人，还没有跟最亲密的人，就是家人出柜的人，其实会倍感压力，因为这个这一件事情在新闻上吵的时候，当然你们在一起吃饭，一起看新闻，对，爸妈就会说，那怎么看这个？你不会是 gay 吧，或者什么的？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那都是一个很沉重的，对啊，就好像应该要关心一下，关心一下他们。 对，他就说，因为他觉得他爸爸好像蛮讨厌同性恋的，在更早之前呢，在吵多元成家的时候，爸爸就说：“你支持还是反对？”我就说：“我没有看法条，我不太懂，我不敢做出评论。”爸爸就碎念了几句，他就说：“哼，这个人吼，假爸行为无代记者。”老人真的很爱讲大家假爸行为。除此之外，也是最后，我想说一下，我跟一些朋友在脸书的聊天室里有一个群组。在里面我的昵称就取作单身大使。想请问华人女单是这个称号只限于分手过的人可以使用吗？还是大家只要单身就可以使用呢？或者是仅限我本人在使用呢？ 什么等什么叫做只要单身就可以使用？你们以为大使这个名字头衔这么容易得来？你要当外交官，要做到一国的大使，这中间要十几年甚至20年的养成时间，你有吗？ 我现在可能只能叫单身准大使。 你现在可以叫做单身代表处处长。好，但其实你知道中华民国外交就是在这现在这个奇妙的状态下，我们的商务办事代表处处长就等同于大使啦。 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就是单身大使吴玛丽。 我不敢说仅限我本人使用，但是你没有三两三是没有办法使用大使这两个字的。大使很重，你用大使你不觉得压力很大吗？大使是你身上会背一个斜的红色那个执行带， 你会有那个紫色的爱国勋章 Purple Heart。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以后大概就是以脱离大使行列再回归再脱离。你光是有这种想法， 你 就没有资 格。对 对， 资格 你只能叫做单身丧家之犬。你这个态度真的不可取， 你只能叫做 什么叫做脱离又回归，脱离又回归。 你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单身的人啦。 哦，更伤人，你就是一个 普通的单身的人。对啊，他是 I'm the 单身大使。 因为他觉得他不管怎么样都不会进行到爱情的坟墓里，就是这个国家到底能不能给他婚姻呢？但是我看我个朋友发言，他说就重点就是这种婚姻这件事情，他们想要就给他，就真的要这个人很傻。 是啊， 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是没错，是没错啊。 对啊，你看都想有了婚姻之后多痛苦。 对啊，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对对，异性恋来说，好，能结婚不能结婚这一件事情，其实现在异性恋太多太多人不想结婚，然后就会冷眼看着说， 你们真的很想要啊， 同志们，你们怎么这么想要结婚啊？就你们到底怎么？可是这就是一样，是人类的那个，就是当我有的时候，我就会看我没有的东西，我就很想要那个东西。 假挖来矿挖挖。 对，所以现在要争的是那个权利，但他们之后自己，或是同志们之后自己 还要不要履行那个权利？ 要或 不 要，那是之后的事情。 谢谢马克玛丽读完这封信，麻烦回信，感恩感恩。我看你们复回有，有，你很棒。好的，欢迎大家在星期六的凌晨多多加入我们的马克信箱，多多写信给我们，我们都在等你的来信哦。 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清醒，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 三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史丁。 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十六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五十七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记忆中团圆饭的滋味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周遭，有一群朋友，没了家人，没了依靠，邀您一起帮助植物人双轨服务暨第二十七届韩式吃饱三十尾牙，让韩式。皆有独居长辈、清寒单亲妈妈享有一顿温暖的团圆饭。爱心专线02-2397-0101，2397-0101。 中国好声音冠军好声音张碧晨，张碧晨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首播推荐《同梦》。梦想当然音乐制作，环球音乐即将发行。 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寻找我，寻访了我，柔软的心，坚强躯壳，孤独中真实轮廓，残缺的拼图，等待一个点亮我，风中。 电影 UFO，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的马克信箱要结束了。话说呢，你那个在学学当老师的课上的怎么样？ 我上的蛮开心的， 嗯， 快乐。 同学们的表情有充满了觉得被灌溉啊，然后觉得充满了力量的感觉吗？ 我就没有办法确定，但我希望是。 这个周末你要干嘛呢？ 我啊， 嗯， 这周末我们要一起创作啊。 真的耶！ 对啊， 好， 这个周末我们还要去凯达格兰大道， 还要去强强家， 还要去强强家， 非常非常忙碌。节目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送给今天来信的小鲁五百的白哥，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敢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 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下周在飞碟随堂考，音乐魔人威肯将送给大家蓝宝坚尼耳机。飞碟快红星下周将介绍迷失而温暖的失眠系电器组合 Night Keepers 守夜人。